969，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正式发布《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报告》。根据报告，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也在去年突破万亿大关。我国首个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液化天然气储罐近日在天津竣工投产，将缓解天津及华北周边地区冬季用气紧张的现状。中国大使馆近日喊话瑞典电视台，再次强烈敦促瑞典电视台及有关节目组正视自身的严重错误，诚恳向中国和全国中国人民道歉。北京东城区启动了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方案研究，游乐园变公园，10月24号之前，东城区将面向市民征集该公园建设方向等方面的意见。北京大兴区住建委近日对外发布大兴区四季盛景园共有产权住房开始申购登记的公告，在10月30号下午5点之前将开放四季。 想不起怎么会与你开始，甚至话过我爱你3个字，大概是我失忆，并没记起我做过的事。不想等失忆症发作加深，愿记住我被你热吻过的幸运。未来别担心，道别已经这样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注定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愿你不必再怜悯，过去了不要问，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更唏嘘，如曾经不登对，我何以双眼好像流泪。总感觉永远终止，是我或你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罗汉的人影，还在继续犯泪，你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夜。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你下来我出去，讲再会也心虚，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吻下来豁出去，从前多么登对，我何以双眼好像流泪。每年这天记得再流泪。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有有有有兄弟 What's wrong with me？ 爱你。 有有兄弟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兄弟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ee it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now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Let me see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呢，唱的就是闺蜜友情的代表作了。友情大概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了，我们可以一起哭，一起笑，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和难言之隐。因为友情就是最坚固的后盾，爱情或许会让人感到甜蜜，但是友情呢，却能让人感到窝心。

享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12507115。13301112507115。 我今年25岁，工作忙，没有时间保养，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让我轻松滋补。 我今年35岁，怀了二胎，再吃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一瓶足含一掌干燕窝，怀孕滋补很放心。 女人要保养就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慢慢买。 沈从文曾经说过，有些路看起来很近，走去却很远，缺少耐心永远走不到头，克服反复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沉静耐心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会有所不同。经典久了久，我行急，浮躁和焦急在所难免，能抚平这些生活毛躁的往往是你的一点耐心，然后开始好好生活。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

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泪。 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二九一起听资讯，我星期。近期江西、湖南等地宣布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同时多地正在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行政村通光纤比例已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前的不到70%提升至目前的96%。一年一度更新的亨氏护照排行榜近日公布了2018年最新数据，据悉冠亚军均是亚洲国家。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美国边境安全机构有500多名员工在过去2年中被控贩毒、接受贿赂和一系列其他罪行。从北京昌平工商分局获悉，该分局全程电子化登记范围由设立登记扩大到变更、备案、注销登记。从北京预报来看，今日空气质量开始好转，预计在良好至轻度污染水平，17号到18号空气质量将恢复至良好水平。近日，中国传媒大学食堂开了一家崔永元真面档口，校内师生和一些校外人士纷纷前来尝鲜，一个面名为战斗机的面最受欢迎。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聊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向最远处。

天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来自郑智化水手。这首歌有关于梦想，梦想呢就好像是平淡生活的爆炸糖，它让你充满干劲，内心充满火热。这首水手呢也是为了所有勇敢追梦的人所写的歌，歌词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打动了许多人的心，给予许多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看来有梦想的人是最酷的了。 天大了算我一个，不退